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感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 FM 九七四音乐感动心。 中秋假期第一天，周日晚上十点，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呢，迎来了老朋友，这个老朋友乐队当中又有新朋友的加入，他们刚刚带来了一张最新专辑，来到节目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去到非常美妙又充满着好奇的恐龙世界。哎，大家说怎么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泽华忘记点这个片头曲了吗？还是片头曲出现了什么故障？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唱作歌手，所以一开始决定让他们现场给我们来演唱一首主题曲。来，我们听一下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当中现场为大家带来的基本没有排练的主题曲。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我们请来的到底是哪位老朋友乐队，听他们唱主题曲你就知道了。有请。哎，这说明了我们是现场的演出，所以我们的主题曲再度的给大家呈现上来。 没问题，来准备 来吧， 五六七。 FM 九十七点四，留下了土豆王国的影子。土豆王国小乐队，请记住我们的名字。呼呼呼。呼 FM 九七四，呼呼呼 FM 九七四 Live Show。 请问这么好的一个现场版本，我可以要这个版权吗？以后就在节目当中变成我们的一个固定的迎接你们的一个主题曲。 欢迎 No problem。 哎，所以 Who are you？ 我们是土豆王国 小乐队， 也是一个少儿音乐社团哈。刚才也说到，今天他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刚刚带来的全新专辑，什么样的专辑，以及我们第一首歌曲会听到他们哪一首歌。片花之后正式开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妈妈妈妈， 那是什么？哎，是只小剑龙，它找不到妈妈了，我们去帮他找妈妈吧，帮小剑龙找妈妈。 Let's go！ 找找找到他，你妈妈究竟长成什么模样？找找找到他，你爸爸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来啦，我来啦，我是霸王龙霸霸天。 嘿，你还记得小时候痴迷于恐龙世界的那个你吗？长大后的你是否还像曾经一样对于恐龙充满着热情呢？ 霸王龙是我，身材强壮力气大，霸王龙是我，威武霸气很威风，霸王龙是我，恐龙世界我最强，因为我叫霸王龙，霸王龙就是我。 今晚我们请来的这支老朋友乐队，他们刚刚带来了一张全新专辑，就叫做《嗨，恐龙》。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踏上我们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跟恐龙相处的时间。欢迎表演嘉宾土豆王国小乐队。 大风吹过，大风吹过，树叶枝桠都在摇晃。大风吹过，大风吹过，翅膀不可张开。 放片花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了孩子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他们音乐的热情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也就正式开始。第一首歌我们是小甲龙做运动，然后也顺便的考一下现在的我们的成人朋友们，还记得这小甲龙是长什么样吗？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产生？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土豆王国小乐队的现场表演。 跟着我左右左尾巴扭一扭，一起左右左转学会个头，踏步左右左前后走一走，一起来 做运动的好朋友。 脚步整齐划一很有力，我们的身体都固有坚硬，多喝酒就能保护自己。 还有比较长长的尾巴，我们很坚硬，左摆锤 右摆锤，再来一起前方两个大锤， 然后左右左尾巴扭一扭，一起左右左转就会个头，左右左前后走一走，一起来 做运动，跟我左右左每个人都一秒， 一起左右左转就会的头， 踏步左右左前后走一走，一起来 做运动好朋友。 这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小甲龙做运动》，也是来自于土豆王国小乐队的最新专辑《害恐龙》当中的作品，特别特别的可爱。我们先看听听 FM 的洛凡依晨说：“久违了，京城顶流。” 顶流， 哎， 不至于， 没有没有没有， 顶流少儿音乐社团，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然后说，哎，这又是纳新了哈，欢迎欢迎，好久不见，然后又见到了新的面孔。今天是确实有新面孔， 对。 然后有一些老面孔，现在已经是资深的坐在前排了。 是的， 是的，是谁这么自信的？你是谁 ？Who are you？ 我是草莓同学。 草莓同学， 对。 然后今天我们其实重点不是土豆王国，是土豆王国底下的奶糖小乐队，是不是？ 是的，嗯。 奶糖小乐队带来了一张专辑， 对， 嗯。 然后奶糖小乐队，我们今天的三位主要的演唱者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从我们这边这位， 两位， 你叫什么呀？ 我叫彩虹糖同学。 彩虹糖同学，你今年贵庚啊？ 你 要问贵庚是什么？ 今年六岁半了。 啊，六岁半了，喂，还要加一个手势，这么可爱。好，旁边那位呢？哎，你特别神奇，你刚才唱唱歌，突然间人就没了。我说， 怎么少了一个人？蹲下去调整耳机了哈。 嗯。 所以你是谁？ 我是可乐同学。 可乐同学，可乐同学是新朋友哈。 对、 嗯。第一次来我们这边吧。 是的。 哎，现在紧张吗？ 紧张。 不紧张你不说话。你私底下也不说话吗？ 他比较安静，我觉得。 嗯。 安静不像可乐啊，我们说可乐冒气泡就感觉会有很多很多的能量和很多话。 主要因为他喜欢喝可乐。 哦，原来如此。好， 这 可乐同学你贵庚啊？ 我10岁半。 十岁半了。 哦， 那你不应该算是奶糖小乐队当中的了。 嗯， 对吧？你应该算是土豆王国小乐队 的。 对， 啊，其实这奶糖乐队的两位小朋友就是我们的那 边 左和右， 还有那位同学。 好，那位自来卷吗？还是每天要自己去烫头？ 啊，他烫的， 烫的、 啊，真的是烫的呀， 真的 啊！我小时候也烫过，我姥姥给我烫是拿那个铁钳子啪一下，就烫一个大卷儿，哎。所以你是谁？啊，你是 大家好，我是蜜蜂同学。 蜜蜂同学，你刚才说你是自来卷吗？ 不是。 对，我还想说你那么小小年纪给我撒谎。蜜蜂同学，你多大了？ 今年我6岁半。 6岁半了。 嗯。 啊，这张专辑主要是你们两位录制的吗？ 啊，是的。啊，主要就是他们两位是主唱，然后我们的土豆王国小乐队是在后面为他们伴奏啊、铺底之类的。 对。 啊、 嗯，来，你要干嘛？ 我给他们做铺底的。 所以你是谁？ 我叫爱窝窝。 爱窝窝，爱窝窝今天是鼓手。 对， 嗯， 对，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呈现吗？ 应该会的，我希望吧。 哎，跟奶糖小乐队合作是不是跟土豆王国小乐队合作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 是感觉我们 好多处 变成小娃娃了。 我们 可爱了。 对，得带着他们。 哎，你们这些已经过了这个奶糖年纪的小朋友还记得自己那个阶段的自己吗？ 记得。 对，因为家长会留一些我们小时候 的黑历史 啊。 但是我记得我通常在10岁11岁那会儿就完全回避的，假装不记得那个时候自己什么样。 就感觉今天发生的事情明天一看还会觉得今天自己很傻。 对 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 自己特别傻， 尤其像是小的时候。 对吧？所以可能有一些成人会觉得说儿童歌曲，特别是年龄比较小的像奶糖小乐队他们的歌曲，是不是听起来也会比土豆王国小乐队的歌曲要简单许多？ 啊，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说我们奶糖乐团呢，其实他们那个比较有特点，因为很少呢，就是说有这么小的小朋友就可以做出这么好的音乐。 对， 那其实我们那个形式叫做 OK Go， 然后奶糖呢，他们会有另一种形式，比如说他们有少儿说唱。 哦， 对，我们记得上一次带来了一首《从前有座山》。 对 对，那一首歌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Children Rap 那个一个， 那是第一次尝试吧？ 对，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然后也挺成功的。啊，之后他们也相继，我们新发了很多首歌，在各大网络平台也上线了，比如说，你看我可不可爱？ 嗯 啊， 勇气大爆发， 勇气大爆发。 也就是说，其实5岁到6岁这样的小朋友们已经可以做很多音乐风格上的尝试了。 对， 不像可能我们成人固有的思维，觉得还是在唱儿童歌曲。 还保留在童声，所以说他那个童声非常珍贵 啊。 就更会有特点一些。 对 对，再加上他们做那些动作是真正的那个， 特 别 可爱， 特 别天真的感觉。 哎，第一首歌曲是小甲龙做运动，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感受他们的新专辑当中的歌曲。认识完甲龙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哎，这算是一个恐龙世界当中的比较大号一点的吧。 嗯，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龙。 对，在场的有多少位小朋友是喜欢这个龙的？请举手。3、2、1，就一位啊！ 啊，我也是小孩，我也举。 哎，不喜欢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曲？好，接下来是哪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就呈现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天使与海豚说，听到这样的声音仿佛一下子忘记了所有的烦恼。中秋假期第一天，我们让自己回到那个儿时很单纯很简单的样子。 妈妈妈妈， 那是什么？哎，是只小剑龙， 它找不到妈妈了，我们去帮它找妈妈吧， 帮小剑龙找妈妈。 Let's go， 找找。 吵到他，你妈妈最近长成什么模样？吵吵吵到他，你妈妈最近在什么地方？ 地上很多空，噪音在很深，大空地上空，真让人头疼。建龙的特征就是一家人，前脚有五根，后脚有三。 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小剑龙找妈妈。哎，这个点还是挺独特的哈。 对， 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主意？剑龙大家都觉得好大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变成一个小剑龙，又是听起来又是很可爱的。 对， 因为剑龙本来 小蝌蚪找妈妈的那个故事 啊， 对， 找了半天没找着。 对，然后我们就是想帮助小剑龙去找妈妈。 哎， 对， 而且就是想给更多的孩子们科普一下恐龙的知识，然后让大家知道啊，恐龙比如说剑龙的背上是一块块的那种 盾 牌的样子， 盾甲， 前面脚有三根，前脚五根，后脚三根， 对， 一看你就是有那个参考资料，还斜眼看一下还看错 歌词儿。 对，其实这些那个科普知识都把我们写在了歌词里面。 对 对， 剑龙好像是小的时候觉得违和感最强的一个恐龙，它看起来很凶相食肉的， 吓人。对，其实我们就是想把这些龙 变得可爱， 然后变得可爱一些，让小朋友都能接受，然后顺带呢再给他们科普一下这些知识。 作为泽华叔叔的我，在我还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喜欢研究恐龙，当时还有什么恐龙百科全书还有各种各恐龙的画册。你们现在也还看了解恐龙吗？ 我看， 对， 十万个 之前我 小时候看 过， 对吧？你们已经过了这个年纪了。 它是立体那个恐龙， 哎，奶糖的你们 都 还在 看 呢，是吧？ 我是立体恐龙书。 立体恐龙书了不起嘞！ 一看吓一跳， 哎，你看给他骄傲的，脸都是往上，嘴角都上扬的。 我不看。 你不看？谁不看？你啊？你为什么不看？你这个年纪应该最喜欢看。 我家没有。 没有立体书就不看是不是？ 蜜蜂他是喜欢关于宇宙一些那些百科。 啊， 对，我们之前以前经常研究宇宙。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好的一点是，现在还有很多孩子我知道是还对恐龙有兴趣的。 嗯， 是的。 但是如果只是说去看书或者是单纯的看动画片， 太枯燥了， 又会觉得好像缺少点什么。有音乐的话，就可以是朋友之间大家就唱着，然后 聊着 这个事儿，就跟你背课文背不下来，但是背歌词 就像背古诗一样。 对 对， 比如说草莓同学， 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背课文永远背不下来，但是就是唱歌的话，三遍基本就把词儿背下来了。 哎呦， 是的， 是这样的。 然后可能好多小朋友也这样，然后这样的话，他就把歌词记了，顺便也把恐龙的知识 知识对。 那草莓，你写作文的时候全是歌词儿？ 我真这样写过， 真的。 然后他一边写一边改成歌词。 对，我写过一篇关于妈妈的嘛。然后就前面写的那个一首歌的那个几句话 啊、 哦， 姐姐 开的头， 这样其实从老师的审阅的角度而言，还觉得挺新鲜的一个方式。 而且 殊不知这个人就只会背歌词。 我们的作文上面有一项就是让写歌词的 哦， 对，让你写《西游记》里面的 《西游记》里的歌词 啊， 哪一句哪一首呢？ 啊，就是比如说有那种猴哥，猴哥， 你 真 了 不 得 啊， 猴哥， 你看一条大一条代沟波浪宽啊，到我这边想《西游记》都已经是那个最早的那个，对对对对 对， 哎，你看咱们还是一代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认识恐龙，下面这只恐龙谁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不说它的名字，让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嗯， 哎，也在后面举手来。 嗯，这玩意儿脖子很长，完了。 这玩意儿，哎呦， 这玩意儿简单粗暴。 哎，脖子很长，嗯，然后它的名字也跟脖子很长有很大的关系。 食草动物， 它腿很粗。 大家看一看，谁能够把这个恐龙的名字猜出来？ 恐龙 三个平台都可以发的。哎，你要说什么？ 万龙。 哎， 别剧透、啊！ 让大家猜，不是让你猜。哎， 你让那个咱们的观众猜， 这孩子好样的。 好，我们已经揭晓谜底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万龙》这首 歌 曲。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以下我们继续有请土豆王国小乐队。我觉得这首歌是前几首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它很有一种度假感， 然后又会很有睡前故事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偏度假一些。 哎，但它也是那种甜甜的睡前 故事，前面是度假，后面是睡觉的感觉。 对， 后面慢慢睡着， 越来越困，越来越困， 越来越困。哎，我们两位小朋友刚才表现最可爱，你们特别不爱说话是不是？啊。 其实我很爱说话。 那你是觉得我年纪太大不想跟我说话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他说不是， 其实他还是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话筒声音太大。 啊，不大呀，我们听起来是还可以的。 你就正常说话就可以了。 我正常说话， 因为我根本就听不见。 很多在看我们直播的观众在给你们两个小朋友叫好，哎，说你们表现特别优秀。嗯， 好可爱， 好可爱。 你得意的不能说一声谢谢哈，不知道我们是广播。 没事，我们很谦虚。 哎，那些动作是怎么排练出来的？ 他们自由发挥的。 真的呀？不是就是专门教出来的。 啊，那不会的。那不会。他们平时排练的话就这样。 哦， 比我们还可以那样。 我也想穿越到这么小的时候。 是我曾经那么小的时候还是傻傻的有这个教动作的，包括诗朗诵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怎么样的。哎，草莓很到位。 草莓小时候就这样。 哎，再滑过来。嗯，滑过去。 哎，但是刚才他们那个万龙的动作还有那个滑行的那个手势都太自然了。 很自然。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 像对对对对，就这个动作太棒了。来，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下。 是什么东西？ 太形象，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长脖子大尾巴。 咚咚咚。呱呱说，两个六岁半的小朋友唱歌很好听，很有表现力，可爱。 一直大大的碗竟然有这么大。 微博尾号6319的这位朋友说，都出专辑了，厉害了，土豆王国小乐队。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赶上在中秋假期的这个时候，才可以把大家请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很多关于恐龙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也带着我们这些曾经很喜欢恐龙的大朋友一块儿再回忆一下当时你认识的每一只恐龙。 嗯， 除了刚才我觉得甲龙、剑龙、万龙，甲龙、剑龙、万龙都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后面有不太熟悉的，有我都觉得比较陌生的。 但下一首是最熟悉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74，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我是陈老师。 我是耿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在同一片月光下，群星汇聚，用歌声把梦想照亮。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月光音乐会。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请问你们还记得今天我们的即兴的主题曲吗？ 记得， 记得。 所以还可以重新来一遍哈。 好的了， 好的， 好 的。 来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听听 FM 的朋友的留言哈。呱呱说，小朋友们很辛苦呀，假期还营业，再次到来感到很惊喜，也谢谢你们今天晚上带来美妙纯真的音乐和精彩的表演。诺凡依晨说，我也想超越，应该穿越了，穿越回那个年纪，可以从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回到自己曾经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自己那时候的状态，虽然一条代沟波浪宽， 一条代沟， 但是想一想过去的自己，然后想一想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这些种种的故事，也是一个挺好的假期。反正10:31，闲着也是闲着， 是的， 回忆回忆， 还不如听听97.4。 是的、哎，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版的主题曲，继续有请土豆王国小乐队。 7.4留下了土豆王国的影子，土豆王国小乐队，请记住我们的名字。呼呼呼 FM 974，呼呼呼974 Live Show。 欢迎今晚的少儿音乐社团土豆王国小乐队。 妈妈妈妈， 那是什么？ 哎，是只小剑龙， 它找不到妈妈了，我们去帮它找妈妈吧。 帮小剑龙找妈妈， 三个 找。 嘿、hey, 你还记得小时候痴迷于恐龙世界的那个你吗？长大后的你是否还像曾经一样对于恐龙充满着热情呢？ 霸王龙是我，身材强壮力气的霸王龙是我，威武霸气很威风，霸王龙是我，恐龙世界我最骄，因为我叫霸王龙，霸王龙就是我。 今晚我们请来的这支老朋友乐队，他们刚刚带来了一张全新专辑，就叫做《嗨，恐龙》。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踏上我们今天晚上2小时的跟恐龙相处的时间。欢迎表演嘉宾土豆王国小乐队。 大风吹过，大风吹过，树叶枝桠都在摇晃。大风吹过，大风吹过，翅膀不可张开。 非常可爱，就是每一次放片花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忍不住的以为到了自己的表演时间。 Show time。 对，我每次都非常享受他们在这样的投入其中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 嗨起来了。 成人以后有人会觉得这种情况很囧，就会觉得尴尬。但是在孩子那个阶段，他不会有这种状态，所以是一个特别自然的一个表现，反而会让你觉得单纯的真美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认识的这只恐龙呢？ 我觉得好像是男孩在小的时候喜欢的比较多。 对， 但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 应该是我第一个， 是吧？ 非常常见 的这个龙是我第一个认识的龙。 好， 我当天晚上就做噩梦了， 爸爸来抓我，就是这种，太吓人 了。所以你们都是害怕他的，是吧？ 是的， 对，我是比较喜欢的。 你看可乐就是不一样，站在 C 位的就是果然不一样。 那可能是没见过真的。 你见过真的，是的。你在梦里见过吧？ 行了，我去见恐龙了。 哎，那你还是不要去了，留在这给我们唱歌吧。安心做好你的鼓手。可乐，你为什么不怕？ 我就是觉得他挺可爱的。 哎呦， 他长那么可怕，你觉得可爱？ 嗯。 所以你喜欢一切长得可怕的事物。 他平常比较喜欢听鬼故事。 然后一会儿晚上一个鬼过来了。 哎呦。 然后我喜欢半夜自己想讲那个鬼故事，觉得非常好玩。 哎呦 哎呦，难怪你会喜欢他，一切都合理的。 然后晚上就做噩梦了。 好，我们希望你们大家都不要做噩梦哈。 我晚上也不会做噩梦， 我晚上做了一个美梦，就是 这种勇气， 可能是我胆比较小。 于是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认识的这只龙呢，是恐龙界当中的霸主，非常非常的厉害。它的名字就叫做 霸王龙。 默契呢，默契呢， 霸王龙。 我看你们想说我闭嘴，结果你们看我闭嘴，你们也闭嘴。好，它的名字叫做 霸王龙。 哦耶、oh, yeah. 我来啦我来啦，我是霸王龙霸霸天。 霸王龙是我是恐龙霸王，是我最酷，霸王龙是我，十方胃口我最大，因为我叫霸王龙，霸王龙就是我。霸王龙是我，恐龙最强自带，霸王龙是我，我的牙齿很厉害，霸王龙是我。 现场带来的《霸王龙》这首歌曲，真的再度邀请大家，今天如果方便的话，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孩子们在直播间当中，除了唱哈，他们真的个个都是唱跳选手，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这个表演的部分在，而且都非常精彩。三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当中也可以看到。不得不说，你们刚才这段表演，谁看完以后会害怕霸王龙呢？都会觉得可爱的，就想把它排在自己喜欢的第一位。对啊，那个动作，这分明就小猫嘛。 小猫是这样的。 哦，对对对对对，还 猫爪是这样的。 对对对，还是不一样。啊， 我们没有指甲。 你们没有指甲，有指甲会更像啊。你有？ 我没有。 你离太远，我也看不到。 我的爪子。 这个动作也是你们自己想到的吗？ 是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伸一伸往前走？ 学走路吗？ 对， 有那种感觉。 霸王龙怎么走？ 因为霸王龙它的爪子很小，所以说它走路的。 霸王龙呢，做出来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一做就 这样了， 这样了，你知道吗？就很可爱。 他们是 气场不太一样。 小霸王龙找妈妈， 可以这么认为。 往后的都是小什么什么龙找妈妈的感觉。 对， 哎，当时是谁想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做这样的一张专辑跟恐龙有关的？是老师吗？还是哪个学生？ 我们 一起想， 我们 一起啊。 对。 那这些恐龙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这些呢。 一人说一个吗？ 嗯， 也不是，就是我们觉得有些龙那个很常见，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的特点或者它的习性， 嗯， 然后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恐龙，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就 科普一下， 啊，对 对， 所以这也回到我们前半小时跟大家分享的，如果现在就是处在对恐龙感兴趣的这些孩子们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多听一下这些歌曲，特别是这个歌词啊，它是真的是跟这些恐龙有着密切关系的， 嗯， 息息相关的。 如果你会唱这首歌曲，基本上也就认识了这只恐龙， 这只小恐龙， 就有那个画面脑子里， 嗯， 突然做恐龙。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一开始提到这个霸王龙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害怕，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还会做噩梦， 嗯，是的。 但是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就不会了， 觉得特别可爱。 哎，下面出场的这个恐龙呢，它也是凶猛型的， 嗯嗯，但是 而且速度巨快， 非常的帅。 对， 迅猛 但是 老龙最大的特点就是走得特别快， 是吧？ 嗯， 我记得我好像以前迅猛龙跟这个霸王龙相比，我觉得迅猛龙更可怕一点，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嗯，就是 就出乎意料的出现在你面前， 啊，对对， 然后就 过来了。 对。看侏罗纪是公园的时候好像是有这样的印象， 我当时我有一个做个梦，就是说那个迅猛龙就是我在这儿，我跑得特别快，但是我记得我这会儿就他啪就过来了， 对不 对 把我抓住了。 但你刚刚还说是霸王龙在抓你呢， 他很爱做噩梦， 没抓到我你知道吗，这个抓到我 没有，他可能把这些龙都做一遍。 你知道女孩就是同样的故事可以换不同的主角， 是的。 哎呦，大家听完我们唱迅猛龙之后也会觉得迅猛龙很可爱了。 对， 请问这个迅猛龙现在在场的有谁害怕过？有害怕过的举手。 我记得在我之前 两位三位 三位 啊，可以可以可以。 我压根不会害怕， 我之前净 做梦， 我 也不会看那些恐龙的书。 不做梦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在我每次梦里都是， 对， 我在梦里一般都有一时候就会梦到恐龙，但是那些恐龙在我脑子里都非常可爱。 嗯，因为你胆子本来就很大，刚才也跟大家讲过了。你甚至都可能会跟这些凶猛的恐龙成为好朋友， 成为兄弟， 对， 成为兄弟。 哇，想想就刺激。 想一想吧，你很爱穿越回去。 我想想， 都想见霸王龙了都。 结果一看是只小矮龙， 这好吗？这不好。 来，以下我们共同来认识这个速度非常快的迅猛 速度 龙。 走得太迅猛，朋友有难就向前冲。 果然如他们所说，听完这样的迅猛龙以后，也确实不再会害怕迅猛龙了。 是的， 是的。 歌词写得很可爱，这因为天生 走 得 太 迅 猛， 一不留神 就撞到了人， 就掉进了坑。 哎，这穿越的呀，一下子回到了爱窝窝最想要的一个情境当中。哎，你要被迅猛龙撞一下，你会怎样？ 我被迅猛龙碰瓷了。 哎呦呦呦呦，人家还给你碰瓷。 那我估计就是时日不长了。 哎呦，那你还是不要跟他相见的好。 再见。 呱呱说，小乐队的表演俏皮活泼，非常有吸引力，耳目一新，令人感到心情愉悦。会飞的狮子说，故事性很强啊。对呀，这就是他们想做这张专辑的很明确的方向嘛。不光是唱一些好像大家觉得很欢乐的歌曲，最主要的是也是通过歌词，然后通过旋律，跟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块儿来回忆跟恐龙有关系的故事。 是的， 哎，像你们这个10岁以上的大朋友们，基本上也快忘了恐龙的事了吧？ 对，因为都被一些学习进入了脑子。 哦，那现在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会重新找回以前对于恐龙的好奇点吗？ 感觉 对。 那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是不是？ 对，就是 认知点。 现在的理解都跟比以前要深一些了。 嗯， 而且写的好多龙，以前都没有了解过。 对，除了霸王龙吧， 也是让我们了解更多一些龙吧。 哎，你看，这就是小朋友跟这个大朋友的差别。到大朋友变成成长的烦恼了哈，突然间就开始聊你们的忧愁，对现实世界当中的种种的烦恼，还是恐龙世界单纯？ 是， 继续蹦的。 这首歌我觉得最妙的是到迅猛龙的后面的时候，它的节奏也变快了，就像迅猛龙的速度一样开始加快起来了。 因为它中间不是说什么甲龙宝宝还在那里，火山要爆发了吗？ 对， 就要叫迅猛龙去救甲龙宝宝。 这解释。 对，刚才我也在好奇说，按照你们这样喊这个火山爆发了， 吓甲龙宝宝 一点都不害怕，感觉爆发就让它爆发吧。 啊， 你爱在哪就在哪玩就好了。 不，但是迅猛龙很在意。 是 迅猛龙在意，他 第一时间冲过去， 害怕碰瓷儿了， 嗖的一下。请问，哎，我们刚才听到是奶糖乐队用他们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唱这些歌曲哈。 嗯嗯， 如果是草莓跟蜜蜂，你们作为大孩子的话，你们如果在唱他们的歌曲用吉他弹唱的话，会不会味道完全不一样？ 有可能。 我们能不能试一段？ 可以吧， 我们试一段。那个，你看我可不可爱，行吗？ 哎，不是，我们还是恐龙的呀。 不行，要龙。 对。 那我们来哪个龙呢？ 要不然就迅猛龙，行吗？ 行啊， 行。 前面那段慢慢的吧。 这是我们说来就来的哈。 说来就来。 他们俩要对一下。正好我们来感受一下他们12、13岁的小朋友在接到这样的命题的时候，他们会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带来怎样的一段不插电的版本。 慢慢走，迅猛龙，别问我为什么我太大了，因为天生走得太迅猛，一不留神就撞到了人。哦，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迅猛龙，别问我为什么我太大了，因为天生走得太迅猛，一不留神就掉进了坑。 谢谢。 果然 谢谢。 虽然节奏感还有唱法是相类似的，但是感觉不一样了。 对，因为声音不一样嘛。 对， 他们比较可爱。 音域， 你现在有一种流行歌的感觉。 对，他们就是那种就小奶音那种的。 你会哎，人忍不住的开始了。你会怀念那个小奶音的状态吗？ 会。 哎呀，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对， 毫无抵抗力的。 最关键现在我们还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变声期。 男孩子好像格外明显。 对，我俩，我们仨现在都是，其实， 对， 喜欢自己的声音吗？目前 喜欢， 目前还能接受。 有一个人欲言又止。 我这个，我感觉我可以跟泽华哥做电台广播了。 大家好，我们是土豆王国 小 乐 队， 够沉，真的够沉，完全听不出来你的年纪。 就我变声了之后声带就变宽了， 嗯， 比以前低了好多，高音也上不去了。 我之前声音其实挺细的，就是声音其实就是那种也是小奶音那种声音吧，就是奶茶你说句话，你说句话我听见你的声音， 我是奶茶 同学。对对对，我是那种， 先这种的哈， 我就是这样，比他稍微粗一点点 啊， 现在就这样了。 对对，他们现在是做的挺多。 就这样了。 那你是喜欢自己的？ 我觉得变成熟了挺好的。 哎呦，变成熟了。 对， 我长大了。 哎，你们俩刚才也说是喜欢的，是不是？ 嗯。 后面爱窝窝。 好在我还比他们，嗯，其实我现在很尴尬，因为我比他们俩都要小，小，我比菠萝小差不多十个多月吧。 嗯。 但是我现在这个声音呢，而且我之前嗓子吧就是不好。所以说一直都在保养，然后结果现在又变声机了。我感觉 双重打击， 我很崩溃。我好不容易，我之前那个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查出来，就是声带可能有一点小凸起，但不是小结，就一直在养，结果养到现在又开始变成 不一样 这个声音 挺好的。 但你唱歌吗？ 嗯，其实那个音乐里头有我的铺底。 对，小甲龙里头有 铺底，但是你很少很少是在主要位置唱的是吧？ 对， 所以唱歌这事儿也不一定是你要做的事儿。 对 对， 那这个应该就还好。 对，但是我长大想当一个主持人 啊。那没关系，主持人可以不会唱歌，你看我就不会。哎，菠萝呢？ 我那个， 你是唱歌吗？ 我是因为变声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唱歌其实挺好听的，他之前。 我以前想做歌手，然后现在就只能当个音乐家。 哎，当个音乐家， 哎呦， 就现在就只能玩音乐了。 嗯，你现在还能唱歌吗？还爱唱歌吗？ 爱唱歌。 那你给我们唱一段呗。 好的。 来唱一个。 谢同学。 唱一个高音。 加油，同学。 唱个稻香吧。 哇哦。 小朋友的歌。 能弹。等会儿我也可以。对这个 世界如。他在找调的过程当中哈，各位大人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自己变声期的那个烦恼啊，那个忧愁啊，包括那个喜欢啊等等等等的状态。 嗯，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啊，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好， 谢谢， 好听。哎，副歌部分你们会唱吗？ 会， 我们一起 唱吧。好，五六七。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和激情奔跑，微微笑，这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遥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哎，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想念我之前的声音了。 你之前是什么声音的感觉？ 之前声音挺高的。 之前其实我还能唱高音，但是现在唱完之后嗓子估计得废。 哪种高音？ 我的未来不是梦。 哦，是啊。 我之前挑战的最高虚实声和虚声混合音是嗨降 E。 哎呦。 然后如果说真假嗓的话，之前最高记录是嗨 A。 哎，你这样说，你像我们这种不懂音乐的也听不懂。你能给我们示范一个不？ 我现在不行了。 来两句都不行吗？ 但是我还是可以唱歌的，高音不行了。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 鼓掌。 我唱一个《我的未来不是梦》吧。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 哦。 有纪念意义。 十分有纪念意义。 来。 可以。 车里还有这歌 呢。 这一下子让大家觉得哇，少年有这人多么老的老灵魂呢、啊、 六十岁的心理我们。 你说谁六十岁啊？ 弟 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 着心，跟着希望在走，跟着希望在 飙 走。 哎，变声期的人果然是不一样，哎， 也就这点水平了， 那个、自信度完全就没有， 下降了。 你让我飙，我偏不飙。哎，这是我们这一段跟大家一块回顾了一下变声期的种种的，他们现在的烦恼，然后也让我们回顾了一下自己曾经在这阶段的一个状态。稍稍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恐龙世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 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中秋假期第一天晚上11点，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少儿音乐社团土豆王国小乐队的小朋友们，也正好是在中秋假期的期间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他们刚刚带来的最新专辑《嗨恐龙》。后一小时开始之前，我们还继续的有请他们给我们带来现场版的主题曲。有人忘记了哈？ 不会不会，多唱几遍。 啊，对对对，稍等啊，各位，不要不要慌，不要慌。 哎呦喂， 来 来来了， 来来来来。 1994，留下了土豆王国的影子，土豆王国小乐队。请记住我们的名字，呼呼呼呼 FM 974，呼呼呼974 Live Show Live Show。 真好，今天在看视频的很多朋友都会感到一种羡慕哈、啊，在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跟一群同样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在一个社团当中共同的去唱歌，然后最主要是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做原创曲目，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很幸福。 哎呀，你们当时也是这样觉得的哈？ 对， 这幸福感一直存在吗？ 一直存在， 油然而生， 油然而生，也没有觉得过烦的时候， 没有， 没有，都是自己喜欢呢。 嗯， 就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才要去不顾一切去做嘛。 如果不喜欢的话，坚持不到现在，我觉得。 你知道你们在演出的时候，很多朋友说让孩子们喝点水吧，休息一下呀，就觉得 很辛苦，又要上学，然后又要做自己喜欢的课余时间去做音乐社团，会觉得很累吗？ 不会，不会。 说实话，有时候会有一点点。 你看，总算有人说实话了，哎呀，真是不容易。 其实只要合理的分配好时间就可以了。 哎。 比如说你可以提前把作业给写完了。 嗯、哦，现在孩子们说话都真的爱可以超越一切。草莓呢， 我们因为我现在初二、 啊、 是最大的一个在这个这一波里边，然后可能我们的作业相对比较多。 呦呦，哎呦 哎呦，怎么着啊，你 我们俩初一 确实是初中的时候作业就会变得更多一点、啊、 还好、啊、 对， 我倒没有觉得，我觉得好少呀、哎，每天回来都可以练琴，然后可以和朋友打篮球。 你老师贵姓 啊？ 你老师贵姓？ 老师 啊， 老师姓龚。 好，我们连线一下龚老师。 哎呦， 波多说作业实在是太少了，怎么地也得给他三倍，对不 对？ 对，哎，这样才可以 巩固一下， 不要 多巩固复习这些之前学过的知识。 不要。 草莓会有的时候觉得累了哈。 还行，就是还可以一点点， 一点点， 因为。就是放学以后不是要去嘛，然后我们可能学校有和写完一部分作业， 嗯， 回来以后可能收个尾什么的就结束了。 嗯， 收个尾呢还。 好像大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讨论说，如果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一个年纪，你们希望的理想年纪是多大？我身边的大人朋友们啊，通常女孩可能会希望是在20岁左右。男孩可能会希望在25、26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年纪，请问你们这些小朋友们哈，说一说自己的理想 年纪呢？ 就理想年纪， 理想年龄。 哎，如果时光可以停留的话，你希望停留在多大？ 停留在、 啊、 现在。 现在，现在是几岁？ 11岁，我十一岁。 你想一直停留在十一岁？ 嗯。 你为什么会喜欢十一岁？十一岁不是开始就变得辛苦一些了吗？ 反正现在呢，我不觉得不是特别辛苦，因为那个现在学校作业基本上都可以在学校完成。 哦，所以这段比较，这个阶段比较幸福。 所以说他要写一辈子作业。 人家觉得这个阶段是 OK 的，可以应付作业，所以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 那我还是养老吧。 养老？你要71岁吗？还是81岁？ 我觉得， 你喜欢躺平是吗？ 直接重开是吗？ 我喜欢21岁。 21岁， 对， 为什么？ 20岁到25岁左右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还可以那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主要那时候有活力，然后呢、也有能力去做想做的事儿。 嗯，这个年纪觉得还不太够。 对，这个年纪可能能力还稍微欠缺一点。 嗯， 然后呢，成年了以后可能就懂得更多，然后也有能力了。 很快你就会到21岁，跟你说。 我是比较喜欢在幼儿园的时候。 幼儿园？ 为什么？ 真又遇见一个完了。 我是喜欢我们的幼儿园老师。 哦，真好。他是特别懂你，还是特别体贴？特别漂亮，还是？ 又漂亮又 体贴，就是特别 体贴。 哎、 老师贵姓？ 李 老师哈，你这要连线，人家会开心，开心很久很久很久。真的是，还有谁吗？ 其实我说实话，我还是喜欢到就是28到30那会儿吧，因为我觉得像21出头的话，就是刚毕业嘛。 啊、 嗯，如果说是大，但是我想考个硕士吧，至少硕士吧。因为那时候刚毕业，我觉得还是，没有在社会上面去体验过。但是我觉得到30岁那时候，就是，就因为古话来讲，就是30而立，就已经能有所成就，然后就，可以当成一个真正的大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你不会像现在特别慌张。 妈呀！哎，我你是我上一个时代的，我爸爸妈妈那个时代的人物。你居然这个年龄段的你还会有30而立这样的一个想法？包括还会想到那个阶段，天哪！你看我们前排的人，大家都是一脸的问号脸，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Why？ 哎，对吧？但我们30岁怎么了？招你惹你了？ 就是、 你还 why 什么 why？ 就是那个，我觉得挺好。 继续刚才举手的这位朋友， 70、60、70， 你是谁？ 猕猴桃同学。 猕猴桃，你想要停留在多大？ 我想想啊，19到23。 19到23， 那就差不多。 跟菠萝是一个原因吗？ 差不多。 差不多。好，有没有别的不同年纪的？最小的朋友。 70岁。 我想一直停留在6岁。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6岁，我喜欢那个儿童感的那种。 我也喜欢。自来卷呢？ 自来卷。 真假自来卷。 我不知道， 无所谓是不是 ？I don't care， 就让时间一点一点流，这也挺好的。好，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然后孩子们在给出他们最真实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大家一边听的时候，自己一边也会对应出自己内心的那个数字和理由。 70 怎么了？ 养老。 70最硬朗的朋友多了去了，我跟你说。 养只乌龟把自己送走。 然后你是乌龟，就会选择把你停留在150岁。 哎呦，看你接的话接得多好！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单纯的恐龙乐园当中了。 恐龙碰瓷时代。 接下来出场的是这只恐龙，好像不是大家熟悉的了。 对，也不是很常见在故事里面。 好，我们先听好吧，然后听完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它是什么龙。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你是谁？ 着尾巴和脖子，身体造型仔细一瞧还是不一样。 你是谁呀？你是谁？怎么有点不一样？我是梁龙，你是谁？是谁家的宝贝？虽然我们长得像，个子很大很强壮，远远望去伴着夕阳，好像一个模样。我们鼻子长在前方，你鼻孔在脑袋顶上，想带你去到河边水里找一找望一望。你是谁呀？你是谁？我们本就不一样，是谁？我们本就不一样。我是梁龙小宝贝，你是玩龙小宝贝。 这是我们现场跟大家唱和介绍的梁龙，请问谁可以用通俗简单的话介绍一下梁龙？有人可以吗？ 从头到尾一线平。 从头到尾一线平，哎， 这 个是对的。对，还有人要补充吗？哎，看来你们对他都不了解。 我们是这种， 主要是因为他和万龙太相似了。嗯， 唯一的不同在于哪里？ 只能说是大体上相似， 嗯， 但其实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出入的。 它比万龙还要长， 对， 它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最长的恐龙，而且万龙我们知道脖子很长， 对， 它脖子也很长，但它抬不高， 嗯，哎，它只能这样， 对。然后你们歌词当中也提到了鼻孔的一个特别之处， 嗯，鼻子，我们梁龙的鼻子好像是在长在前面的， 梁龙的鼻子是长在眼睛上面的，嗯，哎。所以你看你们在做歌曲的时候一边唱歌词其实也重新认识了一下恐龙， 是， 嗯，所以对梁龙一开始你们其实很多人是并不熟悉的，是不是？ 对 对， 我刚开始都不知道有个龙叫 梁 龙， 嗯，后来知道以后呢也就知道， 还是不知道， 这达不到喜欢的程度是吧？ 主要是没有真正看见它长什么样子。 那行了，你跟我一起穿梭吧，穿越的恐龙 穿梭去 AR 体验馆。 如果说梁龙都算是比较陌生的话，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换一个哈，这一个好像更陌生一点。 但是这个我比较熟悉。 这个陌生吗？ 我往下走了，跳过了它。 啊。 下面这个好像加了一个这个前缀以后更加陌生了一点。反正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龙的时候，我觉得哎，我突然间想不到它长什么样。 其实这个， 然后我就想起了蛇的样子。 不是龙，它其实不是龙。 它不是龙。 它不属于恐龙系列。 嗯。 虽然它后面也有一个龙字，但是它并不是恐龙类的东西。 那为什么给它归类到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不都跟恐龙有关的吗？ 我也不知道，但我书上看这个东西不是像常见那种恐龙的样子，它比较特别。 嗯，可能是样子不一样，但是它属于恐龙吧。 我很喜欢它那个 恐龙 那个手势，常见的恐龙样子。 恐龙 对，为什么是这样打开的一个状态？ 恐龙像花儿一样， 恐龙像花儿一样在沐浴着阳光开放。 各位，以下我们要认识到的这个恐龙呢，叫做 蛇颈 龙。 龙， 如果也是第一次知道蛇颈龙的朋友，可以在歌词当中感受一下它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嗯，那如果你对于蛇颈龙是了解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科普一下。 一二三，动起来！一二三，动起来！ 下来。 蛇颈龙排排队，舞步停不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歌词？ 这个龙， 我觉得可能是跟他们的习性有关系。 他们习性在一起，聚在一起，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龙对于我来说太生疏了， 对，瞬间就没有了那个底气， 因为他没找过我碰过瓷儿。 哎，你可能对于这个海底类的动物并不是很了解， 哎，对， 你可能怕水。 我上辈子怕水。 蛇颈龙它其实主要是生活在水底的哈，个体非常的大，然后也是长的一个脖子，所以是蛇颈，有这个颈的一个部分。然后大家其实如果好奇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蛇颈龙，它长得真的很像蛇。它是一直到侏罗纪的时候是遍布世界各地，白垩纪末的时候才灭绝掉了。而且看到资料显示哈，蛇颈龙是曾经海洋当中的霸王 霸主， 与鱼龙类呢一起统治着中生代的海洋世界。 哎， 所以它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可爱，但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恐龙。 可能是我们把歌词写得太可爱了， 风风快听着 可可爱了。 可怕 啊！你觉得可怕？为什么呢？ 我怕蛇颈龙。 是因为它的样子还是 蛇？ 哎呦， 是听您描述， 你可能怕蛇的那个感觉。哎，今天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会用2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唱一唱跟恐龙有关系的歌，然后聊一聊恐龙的一个状态和他们曾经的一个阶段， 很新奇。 对。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大家熟悉一点的了，这个翼龙。 翼龙， 哎，翼龙怎么 飞？就是在天上飞的一种龙。 对， 飞飞飞。 翼龙好像是大家在认识恐龙的时候是比较喜欢的。 对， 它的样子没那么可怕。 是尖嘴 啊？你说什么？ 是尖尖的嘴。 尖尖的嘴，嗯， 翅膀特别大， 大嘴巴鸟。啊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认识一下翼龙。 大风吹过，大风吹过，树叶枝桠都在摇晃。大风吹过，大风吹过，翅膀不能张开。呼沙呼沙飞得好高，哦，它们都起飞了，我也好想和它们一起飞翔。大风吹过，大风吹过，天旋地转都在摇晃。大风吹过，大风吹过，翅膀收了回来。吹过，风大雨大我睁不开眼。大风吹过，大风吹过，翅膀颤抖起来。嘿，它们都起飞了，翅膀忽闪忽闪飞得好快。嘿，它们都起飞了，我也好想和它们一起飞翔。从头来过，从头来过，鼓起勇气张开翅膀。大风吹过，大风吹过，乘风飞了起来。看脚下的森林，绿色郁郁葱葱，无尽无边。看远方的河流，小飞过高山去看 过大风吹过，勇气在我心中。 可爱，这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也是跟大家又重新认识的一下翼龙。依然是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部分体现出来了翼龙它的一个 特点。 对，今天我发现有一位朋友话特别少，还是一位新朋友，你有意识到是谁吗？对， 奶茶。 奶茶 他性格就是比较腼腆，可能有点。 奶茶，你在乐队当中主要负责什么呢？ 我其实又负责口风琴，也负责唱，就是，也就是也有也会口风琴这个乐器。 口风琴兼和声。 今天也没见到你用到口风琴呢。 今天是用到了，就是第一首《甲龙》的时候也用到 了。哦，对对对，然后后面就没有了吗？ 后面对，不是特别多了，就没有了。 那我们再给我们展示一段好不好？ 好。 即兴 solo。 真的是即兴的吗？好棒。哎哎，刚才为什么菠萝你不给配一段吉他 啊？我们是先来一遍自己的他的独奏，然后呢我们再配。 哦，真的呀？ 传统。 好，那刚才独奏完以后我们再来一段，那依然是即兴的是吗？ 嗯，可以，我们可以为他即兴伴奏。 哇哦，来来 来， 我们即兴的 jam。 想住你隔壁，深深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日，任何这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那跑的盆水往下里，往下里，往下里。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那么开心，我已将格罗米借给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 再下面就不是独奏了。 哎，我怎么听得正尽兴的？继续好不好？ 好，来， 副歌部分，哎， 五六，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沾着粉色，为你放弃世界要喝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有花季的颜色。 可爱，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爱沃沃中间来的那一段，一定要跟大家讲明，那段就不是我们那个即兴的 solo 部分了，特别诚实。 诚实的孩子， 重点 就直接过渡到这首歌曲当中来了。嗯，这也是你们日常玩音乐的时候一个状态，是不是？ 对， 真的有， 就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多歌的话，它是一个相同的和弦走向的，然后 我们现在玩过这种歌， 对，把它串起来， 串烧。 就他弹一首歌，我们唱了各种歌。 哦，真的呀？什么时候开始玩这样的？ 嗯，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 对，在排练之中。 是很多年以后吧？ 大家有了更多默契之后才可以这样玩的， 也不见可以了。 就是我们那个上一次翻了一个 New Boy 的那首歌，然后呢我们翻完了之后呢去排了一首 Young for You， 然后发现 Young for You 跟 New Boy 的和弦走向是一样的，之后呢我们就随便哼起来了一段，然后发现这个歌就可以和那个歌串烧起来，就又发现了其实有好多歌都可以这么串烧， 这样的话乐趣点就出现了。 对， 大家就可以把自己想唱的，有时候觉得一段即兴的东西就出来，然后你们就往里面一套， 对， 然后大家一块跟着唱， 是 真好。 大风吹过，大风吹。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稍稍休息，在一小段的休息之后，我们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当然要在中秋假期给大家带来一段跟中秋有关系的主题的内容。 哦， 他们也还有真的有跟中秋有关系的一首原创曲目哈。 有。 稍后我们公布给大家。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马上回来。 从头来过， 鼓起勇气张开。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FM 97.4。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郭伟。 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呢，我们向您推荐北京我爱你北京。北京作为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我对我的家乡有深厚的感情。 我是2009年来到北京，北京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也很爱这个我新的家乡。这首歌的作曲人张大力说， 北京应该算我第二故乡，40多年在北京给我的感觉，我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北京太需要一首北京人自己的歌，也太需要像当年北京颂歌那样叫得响、穿得开、有温度、有力度、有高度的这样一首艺术歌曲的作品。 北京，我爱你北京， 是由宋晓明作词，张大力作曲，阿鲁阿卓演唱。希望北京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北京我爱你北京》。 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远望，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 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社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来到了11: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这一时段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隆重的预告哈。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在9月21号，也就是中秋节晚上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会浪漫的上演。在这一天的晚上，我们将会听到郁可唯、飞儿乐团、周蕙、姚琛、耿思翰、麦麦等真情献唱，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到所有的相关信息。好，继续回到974 Live Show 的现场，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主题曲继续有请土豆王国小乐队。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刚才也说到现在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然后在聊天室依晨这位朋友说，比如他假期没事的时候就真的希望睡上一天。请问各位，你们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是安排得很满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别的计划呢？ 很满。 满在爱问你要做什么。 嗯，就像在家里日常的练习呀，还有一些你像把那个中秋的作业给做完什么的。因为我从来不睡懒觉。 哦，真的呀？ 不管是因为我那个生物钟不知道为什么定得特别死，不管每天除了说熬得特别晚吧，一般都是6-7点醒。 早上6-7点就醒了。 对， 然后起来做作业。 一日之计在于晨。 哎，老年人又上线了，好嘞。其他人呢？ 我也一样，我和沃尔一样， 也是6-7点 就起来了。我们都是老年人， 然后也是一样，行程安排得很满。 嗯， 啊，你们都是很辛苦的中秋假期吗？ 没有，每天也没有安排，但是也就是每天很充实， 形成习惯了是吗？ 对， 没有，就是中秋节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出去玩，然后我妈妈也安排了很多，就是让我出去玩的时候， 哎， 就没有太多的做作业的时候， 就真的可以放松一下哈。 就是，在去路上的话，就会把作业写一点点。 哦， 其实放松，我觉得我们认为放松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就是睡觉。然后出去玩，其实说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有许多放松的地方。 哇，我要向你们学习，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就真的很爱睡觉。一觉睡到中午。对，你看人跟人果然是不一样的。那再请问一下，像到了我这个年纪，中秋节的时候都不敢吃月饼了。你们 什么 怕胖啊？ 怕胖。 对啊，你们还爱吃月饼？ 是处在吃月饼的年纪对不对？ 嗯。 爱吃什么馅儿的？ 五仁儿。 这啊，五仁儿。 对，最传统老年人生。 哎，你真的是老年窝。好， 老年窝。 其他人呢？ 我知道我奶奶做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奶奶做的非常好吃。 每年是奶奶做月饼啊？哎呀，真幸福。举手的这位小朋友。 豆沙馅的。 6岁的你喜欢吃豆沙馅的？ 没有十二馅的。 嗯，哎，分红豆沙、绿豆沙吗？啊，分。你喜欢红豆沙还是绿豆沙？ 黄豆沙。 我喜欢吃红豆沙。 嗯，来，另外一个举手的，自来卷同学。 我想吃巧克力馅。 啊，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吃巧克力馅。 巧克力馅儿， 我小的时候喜欢吃巧克力的。 哎，现在长大了怕胖吗？ 不是，我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 齁甜是吧？有人说 巧克力我不觉得甜，我觉得特苦。 哦， 因为我现在吃不了甜的了，不知道长大，因为长大了嘛。 哎，我们刚才在叫自来卷同学，自来卷同学，你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 大家好，我叫蜜蜂同学。 蜜蜂同学，对，来，奶茶同学呢？ 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我喜欢吃豆沙馅儿。 也是豆沙馅儿的。 红豆还是绿豆沙？ 草莓。 我 他不吃。 你是不是一个纠结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不怎么吃月饼。 哦，跟胖不胖这事情没关系。 有关系。 有绝大部分。 如果抛掉这个怕胖呢？ 那 还是你对月饼就其实不是那么爱吃。 就不是特别爱吃。 哦，好，菠萝呢？ 我也喜欢吃红豆沙馅的。 哎，那你们能吃到一起？哎，整体好像吃红豆沙馅的比较多一点 啊。 好，大家也可以在各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我们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期间跟大家唱一唱跟中秋假期有关系的歌，然后我们回忆一下在中秋假期当中能做的事儿，然后喜欢吃的东西。提到中秋歌曲，好像大家会想到明月几时有这些。你们今天做一首原创歌曲是不是？ 对， 是的。 这个原创歌曲叫什么？ 中秋节。 就叫中秋节。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做完是吗？ 对，就是 一个小片段， 就一段一小段。 嗯，那我们能唱一小段吗？ 可以呀。 好，来，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一小段中秋节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状态。 今天是中秋节，妈妈你也别太惦念。今天是中秋节，爸爸你也少抽点烟。虽然相隔有点远，却能照亮一片天。我把所有的思念寄存在我心坎里面。我们的中秋节， 好可爱啊，很期待它最终的一个完整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只是其中的非常非常短的一段。 是的， 但是走向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欢快的一个走向了。 是的。 哎，在聊天室的朋友嘟嘟说他喜欢吃榴莲馅的月饼。我都不知道现在月饼还有榴莲馅的了。 听起来有点诧异。 用户0691， 蛋黄馅的。 对，他说的就是蛋黄馅的，他会很喜欢吃。你也喜欢吃蛋黄馅的是吗？ 我 不 太喜欢吃。 啊，你不太喜欢吃。 蛋黄馅其实挺好吃的。 又举手了，来，蜜蜂同学。 我经常都不怎么吃。 为什么呢？你刚才明明说你爱吃哪个馅来着？ 巧克力馅的。 但是我经常不怎么吃。 为什么呢？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呢？ 怕胖是吗？ 还是对这个卷发有影响？ 吃完之后自来卷就没了。 洛凡一晨说还有三鲜馅的。 什么玩意儿？ 三鲜馅的。 我吃过三鲜馅的饺子。 对，那不是饺子吗？ 我吃过自己做的地三鲜。 哎，你自己还会做地三鲜呢？ 喜欢做菜。 哦，真的呀。 大厨， 老年人果然是不一样。哎， 提前进入老年期。 好，来，我们一起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不好？三二一，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以下但愿人长久。 嗯，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数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户照是长相别，是人有悲欢。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长相别是缘，别是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草莓同学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现场带来的这一首《但愿人长久》。泪落心田说，当年就是靠着这首歌背下《水调歌头》的。当年我们上学时候，很多人是这样子背下来的。你们现在呢？ 其实也差不多。 你们现在还在听这首歌吗？ 我是先背的《水调歌头》，然后后来才听到这首歌的， 然后发现很好唱哈。 嗯， 这些歌词 结果发现自己跟歌词是对不上。 对不上， 听一遍就会背了。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草莓是这个 vocal 担当，嗓音好好听。我在听你刚才现场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因为这两年的一个疫情的状况哈，再加上又是一个童声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触格外的深。又到了团圆的时候，不知道今年大家能不能跟家人团聚在一起，但真的就像这首歌曲的和这个词一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前面嘻嘻哈哈的跟孩子们聊了一下中秋节吃什么呀，怎么样的度过啊，你们这个阶段对于中秋节有其他特别的感受吗？ 月亮好圆呀。 月亮好圆。嗯，会觉得那天赏月的时候，然后跟家人吃月饼。 车挺堵那天 啊，车挺堵， 堵车 啊。还有吗？ 可能都一样，大家都这种想法， 挺好。这样回答的时候，我觉得也让大家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在过节日的时候，我觉得这点其实挺妙的。小时候在每一个过这个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 但你会有一些印象，比如说在什么节日吃什么样的东西，在什么样节日跟家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以前我们可能会去赏灯啊，然后大家出去赏月呀、啊，这样的跟家庭的亲密的行为会让你对节日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和感受、但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了解的越来越多，你好像对于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你的理解也会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不一样，然后对于家人的思念的程度也变得不一样。如果今年依旧是在外漂泊的游子，不能够跟家人团聚的话，辛苦了，我们也通过这样的歌曲，通过我们对于大家这样的一份慰问，陪伴你度过这样的中秋佳节。3805说他把父母都接到了北京，明天下午就到北京了，很幸福哎。还说明天去环球影城，羡慕羡慕，这是隔着屏幕的羡慕，但人可能人可能会比较多哈。 我妈刚去完。 很多大家自己的各种感受，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就度过过去了。请问提到中秋节，你们还会想到什么歌曲吗？ 中秋节、 哎，又有举手了，是不是蜜蜂同学？你举手了吗？还是只是摸一下下巴？ 没有， 耍酷的一下行为哈。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样特别的，让我觉得哎不一样哎，有吗？ 中秋节的歌曲，我想想 啊， 我想想。 或者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呢？ 其实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很多， 好像叫《月是故乡明》，叫什么来着？ 我印象中应该写月亮的诗很多。 对 对， 其实歌曲也很多 啊。歌曲可能没有那么了解。 嗯，你们都想不到哈。 嗯， 好，那我们就回到恐龙世界当中去。 哎，回归正题， 怎么这么草率？ 哪里草率了？既然你们对月亮都没有明确的感觉，说不定恐龙那个时期对月亮有 穿越到恐龙里， 而且 画风一下突变。 你这动画片当中经常都是恐龙在夜晚的时候对着月亮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情景和场景。你那个是狼，你那是饿狼传说还是？来 碰瓷儿。 接下来我们会回到哪一个恐龙的情境当中呢？要介绍和认识哪只恐龙呢？ 哪只恐龙呢？ 你们决定哦。 哎，我们觉得呢，来一首什么龙呢？ 三角龙吧。 好的， 三角龙。 三角龙。 嗯， 好。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 哎呦，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忍不住的觉得给三角龙狂的哟，得意的哟，哎，最美丽的三角龙，天生有三只脚，了不起喽！ 我真棒， 哎， 骄傲的孔雀龙。 这个编曲和演唱呈现出来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副很骄傲的一个神态，好像在动画片当中会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有个性的。然后追求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里面，三角龙我觉得还算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接下来要跟大家认识的这只龙又是我不了解的了，慈母龙。有人了解慈母龙吗？哦哦哦哦，来，举手举得这么勤快， 特别可爱。 给我们介绍一下慈母龙。 就是慈母龙，它很温柔，很会照顾宝宝。 其实为什么叫慈母龙呢？因为其他的恐龙呢，就是把它们恐龙宝宝养大之后，就是能够像，比如说翼龙，它们能够飞行，然后可以具有捕食的能力之后， 就放飞 了。它们的父母就会把离开它。但是慈母龙呢，它并不会，它是会继续陪伴它的宝宝，直到它真正的长大之后吧。 你这个变声期还真的是不一样。说破音就破音，真正的 还是去养老吧。 所以慈母龙应该是大家会很容易喜欢的吧？ 对，一个性格也很温顺的龙。 那我们看看慈母龙喜欢的朋友多少啊？喜欢慈母龙的请举手，3、2、1， 肯定都喜欢。 哇哦，果然。哎，你为什么最后勉强的举手？可大家都举手了以后，你才慢慢的举起了手。 因为他想远走高飞， 很怕不合群是不是？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慈母龙？ 说， 其实我对恐龙都那么回事，人家也没有太刻意去了解恐龙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对你妈妈最近有意见？ 什么意思？ 因为慈母龙啊，就跟妈妈有关系的呀， 和妈妈一样。 你怎么能这样？ 但是这歌里 爸爸好爷妈妈， 这歌里提到的大部分都是爸爸。 他刚才故意的引开了，非常的聪明。一个什么意思？假装不懂的情况之下，好，妈妈懂的都懂哈。慈母龙来喽。他是好爸爸也是好妈妈，刚才听到了非常可爱的慈母龙这首作品。 龙来了。 今天我们是通过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土豆王国小乐队这个少年音乐社团，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最新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嗨恐龙》， 已经可以听到了，对不对？ 应该是的。 好，他们表示不确定，那就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然后找到土豆王国小乐队， 自行搜索， 对，可以了解到以后的所有的信息。然后我们也在中秋假期第一天的夜晚，跟大家在你们这个阶段的时候聊一聊这个少年的烦恼啊，也聊一聊中秋假期的歌曲啊，包括中秋假期的感受啊。时间过去还是很快的，如果你要觉得光看我们线上不过瘾的话，他们还真的是有机会可以看到线下演出的，明天就可以看到哈。 就有一个活动，然后大家仔细的话呢，一些具体的地点可以在我们的一些视频中， 视频号也有， 对， 然后微博也有， 啊，抖音也有， 是。希望你们可以在这样的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之下，继续的可以坚持这样的一个音乐爱好，然后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给大家，好不好？ 嗯，好。 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现场演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什么？ 绣 河 楼， 这 是我唱的呀。 哎呦 哎呦， 哎，窝窝又开始得意吼，老年窝， 老年窝，老年窝。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秀，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最后再挨个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拜拜，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土豆王国 小乐队。 我是吉他手菠萝， 我是主唱草莓同学， 我是口风琴手奶茶同学， 我是鼓手糖糖同学， 我是主唱可乐同学， 我是口风琴蜜蜂同学， 我是鼓手爱窝窝同学， 我是键盘猕猴桃同学。 大家晚安，再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尹可薇， 我是陈浩森， 我是耿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